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四集。两人紧握防暴棍，小心翼翼地盯着前方，后背贴着墙。那声音越跑越近，还很不规律，很像小孩在地上一蹦一跳地走。30秒后，一个小小的黑影从书架深处出现。那是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小女孩，11月的深秋，还穿着红色的连衣裙，踩着一双锃亮的红色小皮鞋。刚才那哒哒哒的声音，就是皮鞋踩在地上发出的声音。 鬼啊！鬼！ 神棍害怕地缩在了唐默的身后，可唐默也怕呀，这根本不是冷静不冷静的问题，这他妈跑过来一个马赛克算什么呀？按个头来说，红裙小女孩看上去只有7、8岁的模样，她穿着精致的小裙子、小鞋子，连背上的小书包都是迪士尼粉色米妮款，无比细致，看上去和真人没有区别。唯独她的脸，那上面是一层厚厚的马赛克，没有眉毛，没有眼睛，没有鼻子，没有嘴，只有马赛克。唐默咬紧牙齿，压制住心底翻涌上来的想一棍敲死这个小女孩的欲望。 哥哥，你看到我的书了吗？ 声音再如何清脆好听，看着这张脸，唐默只觉得毛骨悚然。唐默冷着一张脸，死死地盯着小女孩，没有回答。小女孩又问了一遍， 哥哥，你看到我的书了吗？ 虽然这个小女孩看上去很柔弱，唐默想制服她应该非常容易，但鉴于这个地方太过诡异，小女孩又一脸马赛克，很明显不是真人，唐默不敢随便乱动，只能配合。他抿了抿嘴唇，片刻后尽量露出一抹看上去很和善的笑容。 小朋友，你的什么书不见了呀？ 哥哥，你笑得好丑，我的书不见了，哥哥你能帮我找到它吗？妈妈好讨厌，我最讨厌看书了，可是她给我买了好多书，那些书好难看，但是弄丢了妈妈就会很生气，书没了妈妈会杀了我的，哥哥，你能帮我找到书吗？ 唐默不再故意假笑。 妈妈是谁？ 妈妈就是妈妈呀。哥哥，你好奇怪啊。 神棍从背后发出颤颤巍巍的声音。 你找不到书，妈妈就会杀你。 对啊，妈妈会很生气，妈妈生气很可怕的。 神棍又说， 那也不至于杀人吧。 小女孩歪了歪头，右侧的马尾辫坠落下来，落在那张马赛克脸上。不知怎么，唐默觉得如果没有这个马赛克，小女孩现在应该在笑。她在用一双黑漆漆的眼睛看着自己和神棍，然后小女孩说， 可是如果哥哥不帮我找到书，我也会杀了哥哥呀。 一桶冰水从头浇到脚，唐默抿紧嘴唇，瞪着马赛克小女孩。片刻后，他淡淡地问， 你记得是什么书吗？我帮你找一找。 小女孩晃着脑袋，马尾辫左右摇摆，似乎在努力思考。他嗯了很久， 想不起来了。 唐默早就猜到会是这个答案，忽然 小女孩急急地说， 啊，要去上学了，要是迟到老师会杀了我的，我先走了，哥哥你要好好帮我找书啊。 说着他背着小书包再次跑进了书架深处。小女孩不见了，这个诡异的游戏却正式开场了。唐默和神棍原本就躲在服务台，没有出去接触过小女孩。在小女孩消失的那一刹那，服务台属于唐默的那台电脑突然亮了起来。两个人走过去，电脑蓝色的背景上浮现出一段文字，很明显是一个日记。唐默念了出来，11月15日晴，我把妈妈买的书弄丢了，妈妈会杀了我的。 变了，字变了。11月16日阴，我瞒过了妈妈，妈妈还不知道书不见了。书在哪里？书在哪里？妈妈真的会杀了我的。 电脑屏幕上的文字再次变换。11月17日阴，妈妈好像发现了，她是不是发现了？文字变化。唐默继续念，11月18日雨，嘻嘻嘻，妈妈真的杀了我了。唐默和神棍都沉默下来， 我们真的会死吗？ 神棍喃喃自语。唐默看向神棍，图书馆的工作很无聊，每天都要接待形形色色的人。休息的时候，他们偶尔会聊一聊今天见过的奇葩。神棍就是奇葩中的奇葩。他似乎没有工作，每天都会来图书馆看书，一直神神叨叨的。小赵说，神棍是以前被女朋友甩了，心里变态了，才变成现在这样。在他们这些工作人员的心里，神棍就是个很奇怪的人，又好笑又可怜。现在神棍看着唐默的表情是真的可怜，唐默看得出来他在害怕，其实唐默也害怕，但是这个时候他们需要的不是害怕。唐默想了想，还是老实回答， 或许真的会死。 神棍绝望地瞪大了眼。唐默说， 等一下，电脑上的文字又变了。作为一个听话懂事的小姑娘，马赛克。 唐默的表情扭曲了一下，继续念下去， 马赛克只有一个缺点，那就是他不爱看书。妈妈最讨厌不爱看书的小女孩了，尤其是自己扔掉了书还撒谎说被人偷走的小女孩。可是妈妈并不知道，马赛克没有撒谎，他没有扔掉那本书，是恶魔偷走了它。 看着恶魔两个字，唐默皱起了眉头。 恶魔最讨厌书了，恶魔都是文盲，为什么要读书？只有那些长着翅膀的鸟人才会读书好吗？倒霉的恶魔偷走书的时候被天使发现了，他没有烧掉那本万恶的书，他把这本书偷偷地藏在了一个图书馆里。然而图书馆的书架都长得一模一样，天使离开后，愚蠢的恶魔傻了眼，他发出愤怒的吼声，这些该死的书。 当唐默念完这段文字时，图书馆里突然响起一道清亮的铜声， 到底是谁偷走了我的书？正式开启游戏过程中，第一，禁止暴力；第二，天使白天可以得到一个关于书籍的讯息；第三，恶魔晚上可以烧毁任意一个书架。聪明善良的天使啊，三天后马赛克就要被愤怒的妈妈杀死了，你忍心看着这么可爱的小姑娘死去吗？ 唐默心里想， 他可爱个屁。 唐默看了眼四周，安静的图书馆里没有其他人，更没有所谓的天使与恶魔。陈先生，你帮我关下电脑吧，我去看看现在还能不能从书架里取书。神棍点点头，按着鼠标把电脑关上。唐默的目光从神棍握着鼠标的右手上一扫而过，他大步走到书架前，抽出了一本书，又放了回去。 现在看情况，我们还是可以随便从书架里取书的。那么我先确认一下，陈先生，你听到那个声音了吗？ 神棍有点困惑地问。 你是说让我们帮那个小女孩找书，要不然她就会死掉的声音？ 唐默轻轻点头，两个人坐在服务台的椅子上。唐默说， 目前来看，我们属于天使阵营。 说着，唐默伸出了自己的右手，神棍凑过去一看，一下子反应过来，赶紧伸出自己的右手，那手背上赫然也有一个天使羽翼的花纹。 啊，我也有这个。 几乎在同声说出天使这两个字的同时，唐默就发现自己的右手手背上多了这样一个纹路，这意图再明显不过，唐默属于天使阵营。华夏大多数人都是右撇子，他刚才让神棍帮忙关电脑，就是想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了解神棍的阵营。但是神棍既然是天使，那问题就更严重了。神棍显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。 我们两个都是天使，那恶魔是谁？ 这个图书馆和唐默工作的图书馆一模一样。唐默打开自己的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了一块口香糖，他缓慢地嚼着口香糖，也给了神棍一块，皱起眉头，手指在桌子上有节奏地敲响。 第一种可能，恶魔和我们不一样，恶魔不是人。那个声音应该和黑塔有关吧？我们暂时就认定，这个游戏是三天前黑塔说的那个游戏。黑塔是某种未知生物，恶魔和黑塔一样，不是人类，只是黑塔设定出来的我们的对手。 这样说，神棍完全能理解。 所以现在在图书馆里，我们没有找到其他人，只有我们两个，因为恶魔并不存在。 唐默点点头。 嗯，是这样。不过这是比较好的情况了。还有第二种可能，恶魔也是人类。 神棍紧张地握紧防爆棍， 他藏起来了。 唐默的视线随意地从神棍握着防爆棍的手上扫过，片刻后，他笑着道： 有可能， 一个未知的对手，永远比已知的危险更加恐怖。唐默和神棍兵分两路，神棍比唐默还要粗壮一些，由他去找一找那个可能躲藏在图书馆里的恶魔，唐默则准备去图书馆的一楼、二楼看看。本来神棍还很害怕，不敢一个人去做这种事，但唐默却说， 那个声音说了，禁止暴力。 话是这么说，神棍还是有点怂，找人的时候双腿颤颤巍巍的，连防爆棍都拿不稳。但没一分钟，唐默就回来了，他脸色有点难看。 我下不了楼梯。 啊？ 从三楼下去的方式有两种，第一个是坐员工电梯，第二个是下楼梯。我刚才先走楼梯，但是楼梯口好像有一堵无形的墙，阻止我走过去。然后我又去找员工电梯，电梯没有启动，也没有办法下去。 神棍脑子一转，意思是我们只可以在三楼自由活动， 那这样我们要找的书岂不就是在三楼？ 唐默也觉得是这样，不过书籍范围仅限于三楼的话。神棍的脸色也一下子变得非常难看，他脑袋僵硬地转了过去，声音微微颤抖。 你们图书馆三楼一共有多少个书架？ 23个。 神棍瞪大了眼， 为什么这么少？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。 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